你听到了吗？ 好像还有其他东西在这屋子里。 Dad, there's an evil here, something I've felt before. Ruby Rafamiga, Patrick Wilson 回归主演《丽婴宅》系列最终章《The Conjuring: Last Rites》。这一次，华伦夫妇要面对的是史摩尔家族灵异案件。 Saint Michael, defend us, be our safeguard.Against the devil. 一家八口住进一栋老旧房子后，被一连串的灵异事件逼到绝境。于是他们找来了华伦夫妇前来查看究竟。 但这起案件的恐怖程度远远超乎想象，也让华伦夫妇决定结束驱魔生涯，因为这是他们遇过最困难的一战。 想要亲身感受这股毛骨悚然的力量，现在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就机会赢取两张 The Conjuring Last Rites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The Conjuring Last Rites 9月4号电影院见。勾选 Be Your On Track。